本不要杀， 我是悠悠， 我是五一。 今天呢，我们要来介绍什么？ 新手适合第一次玩的剧本， 第一次玩剧本。可是我准备要讲三本，不知道讲不讲完。 对，我们要讲六人的、跟七人还有八人、九人的，总共是三本。 我们所以我讲了四个人书，先去拿计时器，不要超过半小时，半小时太长了。 啊，不然我们今天就先讲个六七人的剧本好了。 好啊，好啊。好，六人的话，等一下，不对，我先讲一下今天的游戏规则。 对，今天的游戏规则是我们要抽签，抽签的上面有我们今天讲话必须要 遵守的规定。 对， 对，然后 我又在老人姿势了。 惩罚是什么？ 惩罚是弹额头嘛？ 弹几下？ 弹第一次一下，第二次两下，这样怎么样？ 可是第一次结束，第一次结束之后 要换一张， 就要换一张。那如果我第一次又抽到一个很靠北男的，我就干脆先让你弹一下，我马上就换就好了。 要弹两下？ 哈，我们一次弹三下好了啦。 啊，三下啊， 失败就弹三下好了。 好啊， 好，谁先抽？ 我。 好。 讲完时，讲完话要拍一下桌子。 这样很吵哎、欸！ 我觉得太吵了，是谁出的？ 不要拍桌子不行。 好，那我再抽一张。每句话最后要加上的啦。 好容易哦！我很怕，换我。 换你的啦。 最后一个字要变成叠字。 是的啦。 那要开始了，妈妈。 好啊的啦，我觉得这个是在消费什么族群吗？莫名其妙。 不是，我们还不是开始了吗？ 的啦，你刚刚也没有的啦。好啦，我们现在正式开始的啦。 那先说我们第一本要介绍的剧本叫《怒海余生》。神。 对，他叫怒海余生的啦。 我如果一句话都不要断句把它讲完的话，我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叠字字了呢？ 好像是的啦。 而且如果是最后一个字叠字字的话，这样叠起来不是都只有撞生词妈妈像这样。 好像是哎的啦。 我觉得我们一本就可以讲半小时。 我们今天先讲怒海余生好了的啦。你刚刚时是不是没有叠字字的啦？ 不是，要让我习惯一下吗？ 妈 妈， 对，好，妈妈。 好，我们现在要介绍的这本剧本叫做怒海余生生。 对，那它是一个六人可以开局的剧本，那它是蛮多人入坑的第一本作品的啦。 我以为你要一口气讲完，这样就可以不用加的啦。 不是啊，我一口气讲完，我还是要加的啦的啦。 不行，快要录不下去，这到底是谁想的游戏规则？我决定要被弹一下，弹三下额头，然后换一下。 好，那我现在弹你三下的啦。哦，弹额头很不痛哎、欸，的啦。 我靠你、啊！很痛哎、欸！你来真的哦， 刚刚是不是有 才 那么痛？对不起的啦，好了，就这样吧的啦。 好啊，那第二张 好， 不行，刚刚的太难了。 我们还没有开始哎、欸，的啦。 别人问你问题时要说我不知道哎、欸。这里的别人不是只有你吗？ 好像是哎、欸、的啦。 那太好了，你不用问问题，我都不用讲哎、欸。好，就这样了。 太简单了吧，德拉。 你可以试试看啊，你可以试试看。 好，德拉。 好，那让我来介绍一下《怒海余生》的剧本的主题。 好， 为什么之所以会选择这个剧本呢？主要是因为这个剧本都是很多人的入坑本，那也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谋杀之谜、剧本杀、LARP 这个游戏。 我也是的啦。哎、欸，我的第一场怒海还是你带的耶的啦。 对啊，对啊，是我带的。 对，我也不会有第二场怒海的啦。 本来就是啊。好，那他的怒海余生的那个剧本背景呢？他是说有一个庄园。 哎、欸，我刚刚发现我问你问题了耶，对啦。 你刚刚没有问我问题，你刚刚是说我记得我第一场《怒海雨声》是你带的，那个不是问句，那是肯定句。 好， 然后我就说是。 对不起的啦。 好，然后布莱克庄园的主人叫做、 哦、老布莱克的啦。 好，然后他的儿子叫做、 小布莱克的啦。 对，好，那他们呢是在自己家办了一场宴会，然后呢邀请了各路的好朋友，还有一些就是商界人士来这个宴会。 对，那参加宴会的人呢，有他们布莱克远洋贸易公司的会计长叫杰西帕德啦，还有小布莱克的私人保镖叫做约翰的啦。我现在每个人名后面都会变四个字的啦， 我现在在等你说完。 我讲了几个的啦， 接下来就是还有小布莱克的伙伴，生意上的伙伴，他是一个黑道大哥，叫做 杰克的啦， 杰克， 还有他老婆， 杰克的老婆叫做安妮。那就是这六位加上小布莱克，总共六位在这个就是宴会里面。老布莱克在宴会开始前就 嗝屁的啦， GG了，死在他的房间里。 对，没有人知道他怎么死的啦。 嗯，但是呢，在这中间呢，布莱克庄园都没有来任何的人，所以凶手呢被认定只有在他们六人之中。这听起来是非常普通的一个谋杀之谜的剧本，而且呢，他的玩法也非常的经典，其实就是找凶手，然后隐藏自己的秘密，而且人就是六选一，其实也还蛮好选的。 对的啦。他也没有其他特别的机制的啦，不过我自己当初在玩的时候，我是玩凶手的角色，我自己是因为大家都第一次嘛，所以大家推不出来，然后我没有被找到也很有成就感的啦。 我当初玩这一本的时候啊，非常开心的觉得找到一个神 game， 好像是三年前吧那时候，然后我就北中南开始呼朋唤友，就是每个地方都开一场，我大概连续巡回了台湾这样子，北中南这样跑，大概跑了十几场左右吧。 你不觉得你这样很像演唱会的啦？ 你刚刚是不是差点？你要不要放弃啊？我觉得这个梗已经快要…… 你说我的啦吗？ 你刚才有问我题吗？我不知道哎、欸。 我有啊，我有我的，我是问号，但是因为我后面是的啦，我没有办法的啦。 这其实你根本没有办法问我问题。这个梗非常好，谁出的很棒哎、欸 哦！我现在已经有点不想讲德拉了。 那你要被我弹三下额头 了？好好好啊！我现在觉得德拉有点烦，所以我好像可以继续。 好 啊！哎呦，好 好换一张， 我要抽哦。 好， 我怎么都抽到这种呢？ 那什么？ 他说每句话前面要加讨厌啦，死鬼。这到底是谁出的？ 到底是谁出的啊？ 我怎么都出到这种？哎、欸，我觉得你的那个不行啊，你那个太无敌了， 真的哦。 对啊，你要再重抽一张， 好吧？那一张的，那一张真的很难，很难背，很难背那个、欸。 对啊， 把我换成本宫，把你换成贱人，什么东西啊？ 就是你要讲我的时候，你要说本宫跟这个贱人说。所以我跟你说，所以我本宫跟贱人说， 我觉得我们这个剧本讲一个小时都讲不完、欸， 好累哦。 对啊，太累了啦。 好，要开始了吗？嗯， 那当时呢，本宫在巡回的时候，本宫的朋友们呢，都其实都蛮喜欢这个本的。 讨厌啦，死鬼！我那个时候也很喜欢啊。我那时候也觉得自己找到一个哦，这个游戏好好玩哦。然后后来我的第二本跟第三本突然难度大要进。 第二本跟第三本是什么？ 讨厌啊，死鬼！我的第二本是单水山庄，第三本是傀儡的记忆。 哦，那难度真的很高。 都是你带我去玩的。 可是怒海余生玩起来的感觉会虽然很基本，但是呢玩起来感觉其实很好的，就是它的。清楚，他的线索是很清楚的，然后指向性也很高。 对， 然后再来是，再来是他的每一个人的行凶动机都列得很清楚。 讨厌啊，死鬼！对，他的行凶动机很明确。我现在想要插话都没办法插话、啊，因为我前面说讨厌啊，死鬼，话题聊够了，想要听你讲完。 没关系。 我听到你说那句话的时候，我就知道你要插话了没？我会让你讲完的，不用担心。 好蠢哦，讨厌那死鬼！哎、欸、啊啊啊！ 我好像失败了，这失败了一个神快耶！ 不行，我觉得你太快了，你必须再撑一下。 真的吗？ 好，我先饶过你，不弹你的头。讨厌那死鬼。 然后我们在推六人本的时候都会推这本，可是后面啊、我们在本宫发现一件事，我只要本宫只要讲我们就可以避掉这个惩罚、欸。 讨厌那死鬼，那你哦，对你总不能说本宫们， 对啊， 好像是哎、 哦，这样好棒哎、欸。 讨厌啊死鬼，我没有办法避开啦。为什么我的都是这种？ 我就本宫觉得我们的剧本讲不完。 讨厌啊死鬼，对 我好像只剩这句可以讲。 好，谢谢大家收听我的剧本票上，我下次再见。 讨厌啊死鬼，我是五一， 我是悠悠，根本没有讲到东西，这游戏好难哦。我要上别的游戏了。 我觉得这游戏讨厌啊死鬼，这个游戏比我们想象中简单。我本来以为超 easy 的， 我以为可以顺利的讲完，我们结果我们连一本都讲不完。 对，讨厌啊死鬼，而且我们本来还有拿掉一张，就是我知道他写这一张，我不想看到他写要站着录广播， 谁知道你站着录？ 哦，讨厌啊死鬼，他不是说要站着录，他是说讲完每一句话要站起来。 好，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就这样吗？ 对，我们等一下要玩换个游戏方式，然后来录下一期，觉得好废哦。